第36集，永恒的奴役。 我为我的血统而自豪，我为能有杜隆坦和德拉卡这样的父母而自豪，我为能被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当作朋友，并信任我能够胜任领导人民这一职责而自豪。我为我父母的勇气而自豪，并且与此同时，我希望他们当时能够做得更多，但我并未处于他们当时的处境。数十年后的现在，像我这样位于安全的位置，满足于眼下的生活，要置身事外地对他们说，你们应当这样做，或者你们应当这么说，当然很简单。我不对任何人做出评判，除了那些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的人。他们明白自己出卖了人民的生命与命运，只为满足自己一时的愿望，而且他们欣然接受了这笔交易。对于其他人，我只能摇头，同时我很庆幸，因为我此刻无需被迫做出他们当年的决定。 我已经见过他们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时机是一切的关键，过早或者过晚挥出了一击都无法致命，只能伤人。 吉尔加丹对古尔丹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古尔丹听后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一直向往着这个时刻，他甚至比他的主子更希望这件事情的发展能够更进一步，但吉尔加丹只是笑着让他保持耐心。终于，吉尔加丹认为兽人们已经准备好进行最后一步了。黑暗神殿有一座向夜空敞开的中央庭院，在德莱尼人掌管这座神殿时，这一区域是一片葱郁繁茂的花园，花园的中央是一个方形的水池。侵略者们在过去的数周里一直在畅饮甜美清澈的池水，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向池中添水。现在水池变成了一堆堆满石头与瓦砾的空地，曾经环绕着水池的树木花草早已死去，他们枯萎的速度快得令人讶异。奈奥族和古尔丹正按照基尔加丹的要求站在干涸的水池边，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默不作声，久久伫立。古尔丹怀疑是不是他冒犯了他的主人，这个想法令他突然冒出一阵冷汗，他紧张地扫了奈奥族一眼，他想着今晚这个胆大妄为的老萨满会不会因为拒绝臣服而被处死，这个想法又使他重新振作了起来。他的思绪飘摇不定，心中盘算着各种可以施加在奈奥族身上的折磨。突然一声炸雷让他们俩都吓了一跳，古尔丹抬头看向天空，那里刚刚还是繁星密布，现在只剩下一片漆黑的虚无。他艰难地咽下一口口水，双眼紧盯着那片黑暗。那片黑暗突然开始翻腾涌动，看起来仿佛是一片脉动着的黑暗雷雨云团，然后那团黑暗开始旋转，形成了一个漩涡，漩涡越转越快，一阵风吹起古尔丹的头发，吹动他的长袍。这阵风起初还很柔和，随后逐渐增强，直到变成狂风刮擦过他的皮肤。他脚下的大地颤动起来，他眼角的余光看到奈奥族的嘴唇蠕动着，但他听不到奈奥族在说什么，风声太响了。他脚下大地的震动也太强烈了，他越来越站不稳了。天空轰鸣着裂开了，某种明亮而闪耀的存在尖笑着降临到了古尔丹与奈奥族的面前。这个物体重重地砸到地上，古尔丹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惊恐地喘不过气来，只能坐在地上， 像条挣扎着的离水的鱼，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起身来，仍然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但眼前的所见让他再次屏住了呼吸。这个东西矗立在他面前，他不耐烦地抖动着带蹄的四足，拍打着巨大的皮质魔翼，掀起大团泥土。他的头发更像是鬃毛，闪着绿光从脖颈延伸到后背，他绿色的眼睛像炽热的星星一般闪烁着。当他张开大嘴时，獠牙反射着这些微弱的光芒。他长着排排利齿，他的咆哮让古尔丹差点扑倒在地，因为恐惧而嚎啕大哭。但他还坚持站着，在这个怪物面前保持着沉默。这个怪物举起他紧握的拳头用力挥舞，然后低下头，看着这两个颤抖着缩成一团的兽人。这是什么怪物？古尔丹在心中尖叫。吉尔加丹突然现身，他俯视着古尔丹，大笑起来。 看吧，这是我的副官马诺洛斯，他一直是我的得力助手，而且会继续出色地为我效力。在其他的世界，他们称他为破坏者，但在这里，他是救赎者。古尔丹，你知道我许诺给你的人民的是什么？ 我明白，伟大的主人，我明白。我接受主人您的慷慨赐予。 很好，你比你的前任要聪明。 古尔丹用力吞下一口唾沫，他不敢看向奈奥祖，他能感受到奈奥祖正牢牢盯着他的后背。是的，他十分明白吉尔加丹提出过的许诺，超乎想象的力量和永恒的奴役。吉尔加丹也曾向奈奥祖许诺赐予他们力量，以换取对兽人的奴役，但是奈奥祖这个懦夫他迟疑了，他不想给他的人民带来毁灭的命运。古尔丹则毫无这些顾虑，他只想着吉尔加丹曾经承诺过的奖赏。古尔丹自信而得意地转过身，幸灾乐祸地看着奈奥祖。年迈的萨满哀求地看着他曾经的学徒，当然他不敢滋声，但他也无需开口，即使在暗淡的星光下，他脸上的表情也清晰可辨。古尔丹露出獠牙，唇边浮起一抹微笑，然后转身看向马诺洛斯。他看上去仍然气势逼人，但古尔丹内心对力量的渴望早已将他脸上的恐惧一扫而空。他盯着眼前这个怪物，明白他和自己一样，为他们共同的主子所倚重，他们是战友。 只有一种特殊的刀刃才能完成我让你去做的事，古尔丹，拿去吧。这一把匕首是用远处那座山中的火焰熔铸而成的，我的仆从花了很长时间努力劳作才把它打造出来。你明白该怎么做，马诺洛斯？ 明白，那就开始吧。 古尔丹，马诺洛斯在许多方面相当出名，但其中不包括耐心。 我等不及看看会发生什么了，发生在你所有的人民身上，动手吧！哈哈哈哈哈哈！ 古尔丹用力吞了一口唾沫，他举起那把匕首，把闪烁着的刀刃对准马诺洛斯手腕上露出的肌肤，然后用尽全力向下刺出。马诺洛斯痛苦地吼叫着，他喷出的气息掀飞了古尔丹。古尔丹头晕眼花，他抬起头来眨了眨眼，努力看得更清楚些。液态火焰从伤口中流出，闪耀着恶心的黄绿色光芒，涌入德莱尼牧师的池子。 与马诺洛斯庞大的身躯相比，那道伤口微不足道，但是鲜血正从中滚滚而出，仿佛一道瀑布。古尔丹隐约意识到那个软弱的奈奥祖正在哭泣。古尔丹无法将视线从眼前的景象上移开，邪恶的鲜血从这个生物的身上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马诺洛斯因为疼痛而咆哮着，身体剧烈颤动。古尔丹站起身来，走到池边，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那些从他亲手割开的伤口中流出的液体。 看吧，这就是破坏者之血，这会烧尽不愿臣服于你的一切，这将抹去一切犹豫、迷惑或者半信半疑的念头。它会带来一种渴求，这种渴求可以被导向你所选择的任何方向。你那小小的傀儡认为它统治着部落，但它错了。暗影议会认为他们统治着部落，但他们也错了。古尔丹，很快你就将统治部落，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他们渴望着你将给予他们的东西，将他们召唤过来，满足他们的渴望，激起他们的欲求。 号角在黎明前吹响，大家已经渐渐对这声唤醒整个部落并召唤他们在中庭集合的号响习以为常。杜隆坦彻夜未眠，他已经不太睡得着了。他和德拉卡沉默起身，开始着装。他突然听见德拉卡抽了一口气，他立即转身，看到德拉卡正睁大双眼瞪着他。 怎么了？ 你的皮肤干燥裂开了，那裂开口子下面的皮肤看起来是绿色的。 只是因为光照而已。 不是因为光照。你看，我也是这样。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杜隆坦无法回答。他们继续无言地穿着衣服。当他们走到外面的庭院中等待的时候，杜隆坦不时偷瞄自己的手臂，布满凹痕的金属铠甲掩盖着他带着绿色色泽的皮肤。集合的命令是昨天下午和几个年轻兽人训练时发布的。杜隆坦依旧无法习惯看到这个几个月前才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们，现在已经能以出奇强大的力量挥舞长剑与战斧。他们看起来很满意自己当前的状态，甚至有些高兴。但杜隆坦每次看到他们时，都要克制自己摇头的冲动。杜隆坦发现他们自己甚至对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压根不感到好奇，肯定是依旧和以前一样屠杀、破坏，然后亵渎尸体。最近就连阵亡的部落成员的尸体都被留在了他们倒下的地方，只取走了他们的武器与盔甲，以供活人使用。有时阵亡者的朋友和家人会对尸体草草鞠上一躬，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少见。以前，他们会把那些光荣牺牲的战士们带回家，在隆重的仪式中将他们放上火葬堆，将他们的灵魂送去与先祖之魂相聚。现在他们没有时间来进行仪式、准备火堆或是理会先祖之魂了，没有时间再去管那些死者了，似乎他们干什么都没有时间，除了屠杀德莱尼，还有修补他们的武器与盔甲，以便部落成员能够再次出动继续这项任务。杜隆坦目光呆滞地站在庭院里等待着命令。黑手骑着狼来到堡垒门前，在那里大家都能看清他。今天刮着风，没有什么能阻挡大风刮进这个荒凉的地方，各个氏族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 我们要进行一场远征，我希望你们已经听从我的吩咐，准备好了补给。战士们， 准备好武器，穿好盔甲。治疗者们，准备好药膏、药剂和绷带。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我们要先向荣誉进发，那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我们将登上山峰，而在那发生的一切将流芳千古，那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兽人们将了解一种我们从未品尝过的力量。为了部落，出发！